出现了罕见的降雪，虽然雪量并不是很大，也就是一个小雪的水平，但是呢，这也是40年来第三次降雪，非常非常的难得。而在这个澳大利亚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高温呢肆虐，最高气温都在40度以上，造成了高速公路啊路面融化。那么这是这个北半球的情况。那么在我国呢，这个好多地方还在持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嗯。 比如说咱们新疆，大部气温就比较低，这奎屯垦区啊最低气温在-30度以下。 嗯。 台湾呢也是不例外的，这几天呢也是遭受寒流的影响，现在呢已经有50多人在寒流当中死亡。那么这种天气，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气呢，应该说，在今天啊是由北向南逐渐的缓解，这两天呢全国啊大部分是以晴天居多，只是在西南部地区持续阴雨，这个天气那地方还有雨夹雪或者小雪天气。东部地区呢由于受到偏北风的影响，天气是特别特别的干燥。今天啊这个新疆北部以及盐山天山地区啊，以及这个吉林东部，还有青海南部、西藏西南部、云南的东北部，还有小雪或者雨夹雪，云南的大部、四川南部地区，还有海南岛东部有小雨或者阵雨。从明天开始呢，这个新疆西北部啊，青藏高原东南部，云贵交界的地方呢，还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西南部地区呢，这个和海南岛的东南部、台湾呢等地啊都有小雨，这些地方都是阴冷的。从整体情况来看，这个中国大陆啊受冷高压的影响，从今天夜间开始，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和北部，还有陕西关中等地，大气扩散条件是逐渐转差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将出现一次轻到中度霾那么一个天气过程，局部地区恐怕还要达到重度霾。那么在这些地区，我想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因为下咱们还得琢磨着下一次冷空气活动，下一轮的大范围雨雪天气啊，将在15日开始从向东蔓延，届时呢，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至江南、华南一带会再次迎来一次雨雪天气，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给我们的重要的出行天气提示，我们下次再会好吗？ 好，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五，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午后的1:09，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每个周五周末任你游，我是主持人张帆。但在节目一开始 之前，我们的天气连线当中，气象专家我们先预报了一下全球的一些天气的极端的状况，也提醒大家要及时的调整您的出行计划。那刚才我记得在里面也提到了我国的西南地区啊，包括云南地区呢，也有一些小雨小雪的天气。那今天呢，非常巧的是，我们今天的中日旅游的直播间里面迎来的这位，我觉得现在要介绍他的出处的时候，我每次都想到西南方向啊。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很长时间没有在环球旅行家里面露过面，但是呢，在今年的新的片花当中有他的声音，我们来欢迎一下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背包客小鹏。 小鹏每次来的时候，这个第一句啊，每次都是给大家特别亲切的感觉，因为很多人是读你的书，但是能够在直播当中听了你的声音，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里现在很罕见了，因为你的距离跟我们稍微远一些。 是的，因为从13年开始我就搬到云南去了。 刚才说西南方向，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在什么样的天气？ 我上一次回云南就感觉到就像春天一样，然后我有一个小的敞篷车，然后我就开着敞篷车，然后风很和煦那种感觉，然后到家的路上看到玉龙雪山就在眼前，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其实去云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的选择的目的地啊。刚才既然小鹏说到你也是上一次回云南，而且知道你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又走过很多地方，所以能不能先给我们汇报一下，在周末任你游这个环节里面来缠缠我们，你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大概有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去了哪些地方，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给我们稍微的简介一下吗？ 就是挺多的，就是每去年我估计去了十几个国家吧。然后去了我就不说了，我说今年就是2018年。 2018年 我有一个新的计划，我要去行走世界最顶级的10条徒步路线，然后也就是从1月份到10月份基本就排满了。然后这个月月底25号我会去智利的百内去徒步，然后接下来会去尼泊尔的 EBC 环线，然后乞力马扎罗，还有像环勃朗峰，环冈仁波季，反正就是最顶级的几条路线吧。这也是今年的一个大计划。 今年真是全是重头戏啊！ 一个人四海为家，一个包。 而且我觉得特别不负你的这个名字，叫做背包客小鹏。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事儿都是双刃的。就是一方面就是你看了很多风景，经历了不同的风土人情，另外一方面也会有职业病。真的， 什么样的职业？ 我上礼拜刚去做体检的时候，医生就说我后背的这个叫筋膜炎，就是叫劳损，就是背包背的。 这真的是背包背， 真的是背包背的。对，因为我还是保持着比较强度比较大的一个背包的一个旅行生涯，所以这个的确会造成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属于你得到东西，你还会肯定要付出一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从你的这个眼神当中可以感觉你享受的是值得， 对，非常值得。 但是确实还是要注意身体。你衡量过吗？你每次背包大概时间和重量是什么样一个极限？ 其实还挺重的，因为背包里有很多的摄像器材，比如单反相机，好几个镜头，差不多每次都是10公斤，就是背负的力量。如果要是背那种就是登山的包，比如说40升、50升的，差不多有15公斤左右。但这里有一个小的建议，就是说不要超过自己体重的1/3，那就是极限。 对 啊，一般来说1/4是一个比较能够承受的重量。然后为什么今年选择去徒步，也是因为去年我参加了一次和坤哥走的行走的力量。然后在那次的旅行中是走的山南，就感觉到每天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去徒步，真的能够眼睛在天堂，虽然身体很疲劳，但是经过5天以后你会觉得少了一些肥肉，多了一些精力，会比之前更旺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开始徒步，因为在我之前的旅行中我已经背包18年，在之前的旅行中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徒步，因为我觉得首先我时间是有限的，而且我的这个预算也是有限的。但徒步它这两方面都是要求比较高，它的装备啊，它的这些时间的一个长度，还有你的体力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到了今年我已经慢慢的有了这样一个准备，所以决定去做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从下周就开始了。 这个新的计划要开始之前肯定有很多很多的准备的工作。其实在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小鹏先把计划抛给我们，但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引出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其实周末这样的一个状态，更多人可能不太像小鹏一样说我选择 很难的或者说顶级的线路徒步，但在周末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走一走，还是喜欢到郊野或者是穿越一些近郊的山区。如果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如果是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给大家？其实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我们经常会说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 对， 有的时候不能说我一口吃个胖子吧，你的这个负重也好，你的行走的路线也好，给大家只是一个参考。那么从你一开始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积累或者锻炼，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 对， 对，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我来说，背包旅行或者是环游世界旅行，其实都是一个像一个闯关游戏一样。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关是在什么地方？ 我的第一关是在广西的阳朔。是在当时我本科刚毕业，然后就买了一张火车票，还是硬座，就跑过去。但我觉得对于大多数度周末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可以选择近郊的，开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够到的地方。比如现在正好是冬季，可以去滑雪，可以找一个客栈或者是乡间的一个小木屋啊，待两天啊，什么都不干，就是看看书，看看听听音乐，然后玩几把手游，可能这就是放松的一个过程。 对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尤其北上广的人生活压力真的是太大了，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让自己尽快的去放松下来。但是你要说去欧洲啊，去美洲啊，你这两三天肯定是不切实际的。 对 不如去一个周边的地方，或者远一点去东南亚的海岛，两三天我觉得也是能够待一待，转一转，玩一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刚才小鹏在说的时候，这个角度我就觉得你过了很多年以后跳出去说这个北上广，你就差说你们北上广啊，因为你现在已经远离北上广。 我以前也北上广。 对啊对啊对啊，原来我们一说到就是你从北京出发怎么怎么样，后来呢到了西南地区，特别是你说到你的现在叫 背 包十 年 青年公园。 对， 我们的小鹏现在在做这样的事业哈。客栈也好，还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旅馆也好，现在在你那边开展的怎么样啊？ 我现在有两家半店。有两家已经完全就是进行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运营的一个通道。还有一家店呢是正在建设中。其中两家 OK 的是在云南的丽江和香格里拉。正在建设的是在成都。然后它的概念呢并不是像我们普通的酒店或者是一个青年旅社。它是介于中间的。在我们那个地方，它的设施是和四五星酒店是一样的，就是布草，就是床单被罩一客一换，而且它的这个支数很高，就是你的睡眠质量会很高。同时呢它要保持着青年旅社的一个氛围。就比如我们的丽江店，我的丽江店很大，有50个客房，但是比它更大的是我的公共区间。我有三个院子，我拿出其中整整一个院子做了一个露天电影院，一个咖啡馆，一个图书馆，一个天台的小酒吧，一个健身房，一个公共休息室，还有一个前台大堂，还有三个鱼池。 公共区域非常大， 非常大。因为我觉得我提供的是一个社交的平台，能够让就来这旅行的人就是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而不仅仅是一个你就睡一个觉洗个澡的地方。 对，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们都住过酒店，如果你在酒店里有陌生人给你打招呼，你会觉得这人是不是有病吧， 我很警惕。 对，但是在我那个地方就完全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所有人都很放松，就像回家一样。除了我们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就是公共的设施以外，我们逢年过节，就是无论是中国节外国节，我们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派对，而且这种派对的规模都是非常大的。就像刚才前两天就是跨年 party， 我们丽江店差不多200个人一起在院子里面，然后一直守岁。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背包十年青年公园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给年轻人提供一个互动的社交的一个空间， 而不是大家只是抱着手机就在虚拟世界里面。 没错， 这个社交现在已经真的是有了很大的这个区别了，跟以前。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一个院子可以成就多少人的童年。 对， 而今天好像这个东西越来越少。 你一说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我小时候住在天津的一个大杂院，就是十几户人家都是平房，然后中间呢就是大家的走通道，然后有一棵大树，然后到了夏天，我奶奶就搬一个马扎，然后蹲在树下，然后给我们讲故事，然后也有老先生、老头、老爷爷给我们讲故事，然后我们小朋友可能就是 你不管谁家的，大家都聚在一块儿了，对吧， 都在一起， 对 啊，那个感觉就是像一家人一样，但现在城市里可能就像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啊，水泥森林什么 的， 我们这样的聚在一起的机会越来越少， 所以大家找一个地方，如果真能够志同道合，或者说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小目标，在那儿有一个这样的 party 啊，有一个小的聚会，认识更多的人，你还可以交流自己的经验。 对， 在你那儿的背包客多吗？ 基本都是背包客， 都是背包客， 旅行者。据我所知，就我亲眼见证有五对在那儿求婚，而且无一例外成功，而且我也知道就是有三四对就是在丽江背包十年认识的，后来慢慢的成为了情侣，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不仅是一个旅行者的聚集地，可能对一些暧昧的元素，或者旅行中的一些 浪漫的元素， 对，浪漫的元素可能会是一个萌发的好地方。 你就说是个福地呗。 是的，而且我去年邀请了那一对就是俄罗斯的网红，他们就是拍那个牵手的照片，就是在世界各地拍牵手照片。对， 那段来了。 对，他们来中国大陆的第一站就是在我们家，然后进行了一次分享。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地方除了关于能够互动，能够更多的娱乐体验，其实对旅行的一个梦想也是一个启蒙之地。 对， 因为只要我在丽江，我每周都会做一个旅行的分享，把我过去十几年的旅行体验经历去分享给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和旅行者。 刚才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提醒了我们一点，说到周末任你游，在什么地方是能够度一个周末呢？我们说郊外可以啊，在京城的四周都可以，但你也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计划，比如说在云南度一个周末。我想在北京在上海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周末的时间有这样的需求的人还很多，所以小鹏能不能给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也继续介绍一下，在云南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客栈文化，我们说到这个青年旅社，其实在那边真的是还是挺发达的，对吧？ 云南应该是中国最早就是把这个客栈文化做成一个品牌的一个地方，有很多就是比较成熟的品牌，我就不说具体名字了，然后这些品牌慢慢的开成了连锁，他们都以他们的品质，然后他们的给客人提供的互动的体验著称，然后而且慢慢的就是成了自己的一个有了自己的口碑，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他们很多人就像您刚才说的，除了北上广啊，很多其实云南最近的是四川人啊，成都人、重庆人，包括昆明人，他们都乐意在周末的时候跑到大理、丽江或者香格里拉去度个周末， 真的像后花园一样，是吧？ 没错，因为这个季节在丽江，昨天我还看那个地图，就全国都是冰天雪地，只有在丽江还是十几度、十五六度的一个气温，很舒服。 对 啊，前两天我就特别嘚瑟，我还穿短袖在丽江，就是半个月以前。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它的气候是特别宜人的，而且风景真的是一年365天没有雾霾。当然，我觉得今年北京的这个天气也非常好。 对，今天呢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可能有一个空气污染的条件存在，所以提醒大家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你刚才说穿短袖，我突然想起来，其实今天我还拿这本书上了直播间啊，因为小鹏在很久以前已经把这本书寄给我了，这是你的新的作品，就是背包十年的系列当中的这一部， 对， 叫 做第六本书 《孟威村的雨季》。 对， 那这本书的我们打开这个扉页当中就可以看到一个穿短袖的小伙子，然后你的旁边有三条那么巨大的， 是，那是我养的三条狗，而且现在已经变成了七条。 这个场景啊，我觉得就特别的休闲，特别有那个当地本地那种感觉。 是啊， 这是在你的那个 客栈里啊，就着阳光吃午餐。 看起来，我觉得就是你要说周末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你要说休闲是什么样的，我就觉得这张图片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小鹏端着自己的饭碗，然后翘着二郎腿，然后穿的也特别的随意， 在我们的院子里面， 这三条狗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跟你那个关系啊， 就是你随时可以放下饭碗，然后跟他们一块儿。 啊，主要是因为我手里端着饭碗，所以他们才跟我那么近。对， 那是这样的。我们在下半时段呢，一会儿的节目里，我们还是要说说你的这个新书，《背包十年》系列。这已经是第几部？ 这是《背包十年》系列第四本， 第四本 是我写的第六本书。 第六本书，我们一会儿在节目里呢，也借着这个机会吧，跟很多还没有读到这本书的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好吧？ 谢谢。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背包客小鹏，在今天的周末任你游，和大家一起来计划一下你的周末出行。好，我们歌声过后，一会儿接着聊。 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延庆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又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50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拉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Weekends what we're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好，广告时段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背包客小鹏，再次欢迎小鹏。 哎，大家好，我是背包客小鹏。 嗯，小鹏很难得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出现在我们节目里，好好跟他聊一聊他的周末怎么度过。刚才我说到他一本书，这本书名字叫做《孟威村的雨季》。大家可能在2017年的时候，应该跟这本书相遇的朋友有不少了。 对， 读到这本书的朋友呢，一会儿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跟小鹏在我们平台上交流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刚才就想替很多还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问一句，小鹏，这个孟威村的雨季，为什么在你的书当中，我觉得起这样一个很具体的这样一个题目，不太常见啊？ 对，这个书名还是蛮文艺的，就是为什么用雨季以及一个非常遥远的大家都不了解的一个村庄作为题目。 对对对， 是因为我在那个地方发生了让我整个人生转折的一件事情。那一年是2008年，当时我的状况就是非常的落魄。那一年我已经正好30岁，所谓的三十而立，一切都立不起来。 小鹏已经把所有的 都 信息暴露出来。 对，三十而立，然后最可怕的并不是物质的拮据，而是在我面前并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一个旅行家的案例，他怎么走变成旅行家的？ 对， 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就这种迷茫特别的打击人的自信。所以为了把一个究竟应该坚持还是放弃这样一个问题想明白，我就背着一个包又出发了，然后就跑到了东南亚。本来我的计划呢是沿着湄公河一路向南，但是就在这个孟威村就停下了脚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信号，是一个特别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安静去思考，所以我的生活变得很简单，每天就是和当地的孩子们游泳捕鱼，到了晚上就着烛光去教他们 ABCD。 但是并不是每一天都这样，就是当我住到第20多天的时候，一天早晨我去整理背包，我突然发现我的钱包里面丢了300美金和100人民币。当时我也不知道是谁偷了这个钱，当我去找当地的那些已经是朋友的朋友去咨询的时候，他们说偷我钱的就是这个客栈老板。当时我就疯了，就很抓狂，因为一方面是钱被偷这个事让我特别难过，因为当时300美金对我来说还挺多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在他把我钱拿走之前，我对这个家庭还算很不错。当我知道他的儿子唱山歌很好听，我问他你有什么梦想，他说他想要一把吉他，我就买了一把吉他送给他。当我知道他的女儿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钱去做手术，我也借给他100美金去做这个事情。我想我都这样对待你这个家庭，就是用我的真心去对待你，你竟然还恩将仇报。所以当我去找那个老板去理论的时候，那个老板突然从后院抄出一把半米长的刀，他就指着我，他就说我要弄死你。当时我就懵了，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公路，每天只有一班船进一班船出，而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而且又是在国外， 对，而且又在国外，是在老挝， 对， 那个船已经开走了，而且没有电没有网络，就是也是一个信息的孤岛，想和外界联系没有办法，所以当天晚上应该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黑暗的一个夜晚，因为当时正好是东南亚的6月份的雨季，每天都会下很大的雨，漫天都是乌云，我什么也看不见，而且雨点砸到房顶就像有人在敲鼓一样，什么也听不见，本来这个环境是特别适合去睡个好觉做个美梦的，但是我却彻夜难眠，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老板会不会改变主意，如果他纠集几个亲戚要对我下手的话，那我可能就一命呜呼了，而且我连父母都不知道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所以那个夜晚应该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黑暗的一个夜晚，而且一分钟都没有睡觉，最开始想了很多事情，想到我过去30年的人生好像去了很多国家，但又好像竹篮打水一场空，然后想到我的父母，他们已经把我培养到而立之年，但是我却对家人没有任何的报答，觉得特别的愧疚，然后又想到因为在这个村庄里面有很多的僧侣，我就找其中的一个和尚借了一本佛经，佛经上写的也都是一些朴实的道理，比如劝人吃素啊，这个做好人之类的，但其中有一句话就一下子就击中了我，那句话说的是如果想获得内心的平静就一定要穿越茫茫黑暗，我就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个夜晚对我来说恰恰是某一种修炼，如果我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真实的黑暗之夜熬过去挺过去，那可能之前困扰我的那样的一个人生的黑暗也就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本书叫做《梦微村的雨季》，它有三层不同的含义，第一重雨季呢是真实的雨季，每天都会下很大的雨，第二重雨季呢是一个旅行者的雨季，当你被偷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总会觉得不舒服，第三个雨季就是人生的雨季，当我面对究竟应该坚持环游世界的梦想还是放弃的时候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帮我走出了这个雨季，当然从2008年开始，那也是我们当时刚好认识的一年，也是十年前，然后慢慢的我就在行业里面有了自己的口碑，慢慢的也写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然后成了一个职业旅行者，一路走到今天，所以那个梦微村的那一个故事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到了今天才把它记录下来。 10年前发生的这件事情，其实你在讲之前，因为我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小庞的事情，然后呢可能没有看到过这本书的话，就确实是有这样的疑问，说用这样一个名字雨季花季，我们每次说到这样的名字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想的都是非常美好的东西，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雨季在10年前的那样一个夜晚是这样存在的，是这样包围着你的，但是就是看你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看这个名字会觉得哇，又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故事。 对对对对， 跑到一个很美的地方，然后发生一些心灵的感悟。但其实这本书写的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脉络，它写的是很多反转。 对， 其实为什么这个故事发生了已经10年了，那我直到去年2017年才把它写出来，也是因为在当时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还有了一些连锁的一个反应。那些反应，我觉得我不敢去讲， 比如说当我知道这个家人这个家庭把我的钱包偷走以后，我还做了一个是当时我觉得是特别不光彩的事情，就是我又回到那个家庭，我把当时送给他儿子那把吉他又给抢走了。因为当时我真的是这个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但这个事情 下意识反应， 对，但这个事情在我离开这个墨鱼村以后，我觉得这我打死了这辈子我不会跟任何人提，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光彩的事情，就所谓的， 所以这么多年你也没有再提起过， 从来没有，直到去年，是因为可能也是年纪增大了，然后我觉得对自己的了解或者说对自己应该更坦诚，无论是对人对己，所以 无论是好的或者是坏的， 是的，然后是去年。这个春节的时候，在那个香格里拉店，然后我和我的客人们讲故事，他们就问让我去讲一个从来没讲过的故事，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的去讲了出来，然后我觉得既然我这个心结已解，那这个书也就可以把它原原本本的去写出来， 所以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这本书。 对， 刚才在听到你的故事的时候，因为有朋友在提问，我们太多，我用司仪的这个提问来代表一下吧，司仪我们老朋友了啊。他说那个问问小鹏，你是怎么协调自己跟家人的时间的呢？ 其实我今天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和我爸妈相处的时间要远远超过那些就可能工作在北京家人在外地的的时间，因为我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回天津，虽然我平常在云南，像一月份我回来了三四次，就是因为我在北京有一些活动的安排， 对， 可能和家人在一起可能有十几天，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尽可能的陪在父母身边。 一年大概平均下来算的话，因为我知道小鹏，我刚才跟他聊，我说你现在这个家啊，是云南那也是家哈，天津也是家，然后其实很多地方对你来说都有它不同的意义。 对， 一年平均下来在云南和天津各待能待多长时间？ 各待一两个月吧。但因为我的父亲我的父母有的时候会在云南生活、 哦、 对，有一年他们有前年住了一年、然后去年住了两个月，除了他们在云南的时候，就我就会经常回家去看望他们。 其实我认识小鹏的时候，因为十年前的事情了嘛，那个时候怎么说呢，我们说毛头小伙也不为过哈，那时候咱们俩都是那样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很生猛的那种感觉。其实有很多朋友读你的书啊，和你交流啊，就觉得你特别喜欢到处走，这个可能是旅行家你必备的一个素质，你要必须要到处走，你要走的地方更多。就有的时候就会想，一个人我们小的时候就觉得说什么叫漂泊啊，有时候甚至用一个那样的词来形容叫流浪啊，因为你在加上你的标签叫背包客的时候总会有那种感觉。你在这个孟维村的雨季里面写到的一段文字提到的是我特别熟悉和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就是你说到了那个 岁月吗， 漂泊在全世界的燃情岁月、 对对对， 那里边那个布拉德皮特其实他就是一个，你用不羁这个词来形容他是碎片去了，对啊，当时你说到他在世界各地，你说到明信片这件事情， 对， 你也会在你的这个旅途当中用明信片来作为一个特别的一个符号吗？ 是的，我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给往家里寄一张明信片，就是给爸妈，而且每张明信片的这个内容完全一样，就是亲爱的爸爸妈妈，祝二老身体健康，万事顺意，然后小鹏。我没从来没写过小鹏， 小鹏 写的是胖子，因为我有在他们就是从小有一个外号，我小时特别胖，就是刚生下来可能就比普通的孩子要胖很多，所以从小我们家里人他们都不知道我叫张金鹏或者小鹏什么的，就是叫胖子，所以我下面不是落款就胖子，然后再后面就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地名，比如艾特布拉格、艾特巴黎、艾特纽约这样的。 小鹏，我有一个请求，你现在如果身边有耳机的话，我那边是不是有耳机？你可以拿那耳机来听一听。我一直在，其实刚才跟你聊这段内容的时候，我是准备了这样一段音乐，因为我知道你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一下找到了你跟我有一个在那个电影里面的共同的那个兴趣点。都可以，都可以，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段音乐，来我们听一听啊，这就是。因为燃情岁月你知道这个音乐已经其实被用烂了，我们知道好多好多电视栏目啊什么的是不是都用过那个， 对， 刚才我们听的那段呢，那个应该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最早在中央电视台朱军的节目里面经常会用的那段， 是吗？ 那现在我们听这一段呢，应该 可能你也比较熟悉，我们先安静的听上一小段。唤起你一点回忆吗？这个电影因为太久了啊，90年代的作品，应该 我想不出是哪一个具体的细节，但是 其实这一段有一点那个黑暗的意思， 嗯， 有一点那紧张的氛围。但是第一段开始那个很明亮的那段钢琴的时候，那就是在那个我说我在很多电视节目里面经常用 啊，是吧？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音乐是经常会用的。 对，那个是我就是特别熟悉的， 因为那是主题嘛。 对，但是我刚刚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就是一个人就本来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然后突然就。这个心就开始异动起来，开始走。然后第二个画面就是说，一个草原上一个逆光的人影在往前走，然后这个随着他本来是这个天上就是蓝天白云，突然就风云变幻，什么打雷下雨就开始都来了。所以我觉得跟人生一样的， 真的是啊，就跟你有一段未知旅途，你在走的时候你不知道前面天气是怎么样的，虽然我们有天气的预报的连线啊，但是有的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 对， 所以在你的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封面上的文字当中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可以是里面的一些小小的亮点。你比方说你说到，你说想获得内心的平静就一定要穿越茫茫黑暗，刚才你也说到了，那个晚上是你穿越黑暗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是的， 那在底下还有这段文字，就是献给什么样的人哈？说仅以这个故事致那些有梦想的人。我帮你念完这段吧，叫做无论看起来多么愚蠢，致那些受挫的心，致我们搞砸的、后悔的、遗憾的，又终将无畏无惧的所有事情。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想你可能内心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感触啊，一些波澜啊，但是它都已经翻过片儿去了，是吧？刚才小鹏在一开始说了，我们在本来我是想让他在最后说的话，就是你的计划是什么样的？ 新年新计划。 那我们也在最后祝愿小鹏在今年2018年这个心愿都能够完成。 好的，谢谢。 最重要的，不论走多远，身体健康，好吧？ 对。 嗯， 谢谢张帆老师， 谢谢小鹏来到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这个周末，我想大家还是可以。利用自己的闲暇时光，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目的地来度过一个美妙的周末时光。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嗯，再次感谢背包客小鹏，我是张帆。接下来文娱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明天见。 欢迎收听预告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的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之后啊，就有机会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没想到呢让不少朋友啊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5粮液股份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一听说这种事情啊可遇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打不进去。我看啊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还有一位啊赵先生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1块钱能买一箱，哇，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哈，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说根本就没这回事啊？那么面对大家提出的质疑啊，现在就让我们来联系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